成熟的目光再次审视昨天的自己。聆听经典老歌，如同冬天浴血的时节，品着火炉前的那壶陈年老酒，隽永浑厚余味无穷，唤醒你重重的岁月感怀，成熟多彩的生活期待。人间岁月， 你要不给我，会试着放下往事，管它过去有多美。 看场 IMAX 电影， 现在不知道又在这里吃我啰嗦，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爱快心血的征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听说从前有一段恋曲埋藏在深海里，贝壳抽泣见证这段爱情，那个女孩叫做英格丽，歌声甜的声音 Oh, my love. FM101033，正在为您带来的是《流金岁月》，我是梧桐。五一小长假刚刚结束，今天是小长假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是不是上班的时候特别的无精打采呢？节后综合症啊，当然没有像过年啊和这个国庆节那么的严重，但是多少还是会有一点的。调整心态，多喝点绿茶。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潘玉文的《空想夜车》。 我的月光在摇晃，贪玩的蜻蜓不解去向，穿过无人沙丘是一片红色花瓣，它一直在想，它一直在想，是为了远方的蓝天。我口袋里没有眷恋，他决定要告别。再浮躁的是月，若不是独角仙，挥着翅膀来到眼前，或像个预言，他已经不可能回家，已经不可能回家。他还不知道能去哪，他只想到要出发。已经没有路回家，已经没有路回家的原则，享受这场假。到达终点之前，不要害怕，我愿陪着他。他想到夜夜会流泪，偏偏一同街没吹雪，我午后明日的谎言，在梦里面美得能将它熬过失眠。他已经不可能回家，已经不可能回家。他该不知道能去哪，他只想到要出发。已经没有路回家，已经没有路回家的人头，享受这场假。到达终点之前，不要害怕，一路到位。勇敢的人将可贵，我们谁也回不去昨天。安静的夜车在流浪，湖边的绚烂还有灯塔，还有一个地方容得下他的空想。他一直在想，他一直在想。 一向都来以完美著称的蔡依林对舞蹈涉猎之广泛是人所周知的，从爵士啊、hip hop 啊、踢踏、搏击舞到芭蕾，所有的动作都是穿高度令人心惊的高跟鞋完成。地才蔡依林一直用实力证明亚洲舞娘并非浪得虚名。接下来听到晚宴。 是谁装神，让美丽与女人遥远的灵魂在谁的躯体里封存，放在笔端你们的所有眼神，懂爱的人才能够得到一个 烦，我要你为我光满，环境战战，全是拥有我的人，最爱的人，你都打开我心门，知道我的现在未来，黑暗没始终温暖，我的家在无限的精彩，现在未来， 福彩即开，四月十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一瓜如意，福彩即开。四月十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以为意外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人 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音乐流的都是6分，刚过60秒。脆弱的堡垒，远早已风化都杀掉。轻抚着断裂的皱纹，沧桑一条条。谁的心早已。相爱如天命难为的头条，为何与你对决变成轮回的纷扰，还如那长啸的海潮，退去是漂流，我的心不再计较。请爱他似毒药，你我早就才知道为何却不停地摇，我怎么才能跟上你的爱情多美丽，别让天与海的距离衡量爱与恨的对立，怎么才能 幸福歌姬梁文音全新的个人专辑首播主打《心里的孩子》，这首被誉为成人童话的育疗之歌的单曲呢，也是梁文音在经历了成长的淬炼之后，不断的挑战现实生活当中的工作压力，在他选择逃避的时候呢，发现身边的伙伴也跟自己一样面对着被要求、被期望、被督促的一个状态。 破灭的美梦一个又一个，虽然心很痛，却还是微笑着。别人总来说你长大了，不能待在幻想里面活着，学会化妆去遮掩些什么，学会先沉默再察言观色。本来的我呢，快不记得，我害怕我会习惯不快乐。在心里的孩子半大人的样子，一开始有意思，后来双眼总潮湿。在心里的孩子盼谁来讲故事，让不安失望暂时静止。 继续要听到的是一首中国风的歌，来自周杰伦的谱曲，方文山的填词，《东风破》，中国风的成型之作。2004年，这首歌获得了第四届的华语流行乐传媒大奖的十大单曲奖等众多奖项。 一整夜从孤单伫立在窗口，我在门后假装你人还没走，旧地如重游，越远更寂寞。夜半清醒的烛火，无人可走。

在每天的同一时间都会有梧桐为各位带来流金岁月，这里是品味1033，问候到你们。接下来听到的是徐怀钰演唱的经典伤感歌曲，收录在了1998年徐怀钰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同名专辑销量突破了100万张。这首歌叫做《爱像一场重感冒》。 写了封信给你，好像依依不舍，刚寄出去马上就后悔了，多希望有才能把地址看错。我是弄丢了，因为你是真的和别人不一样，不然我不会那么感伤。但是我已爱到不能爱，让到不能让，还能怎样？不如倔强。倒数三秒，我会开始努力把你忘掉。有时候爱情就像是一场重感冒，等烧退了就好，找一天找心情把房子好好地打扫。我喜欢每次丢掉多余的东西，那种轻松美好。信给你，好像依依不舍，刚寄出去马上就后悔了，多希望有才能把地址看错。我是弄丢了，因为你是真的和别人不一样，不然我不会那么感伤。但是我已爱到不能爱，让到不能让，还能怎样？不如倔强。倒数三秒，我会开始努力把你忘掉。有时候爱情就像是一场重感冒，等烧退了就好，找一天找心情把房子好好地。我喜欢每次丢掉多余的东西，那种轻松美 现在这个看脸的时代啊，大大的眼睛都是必须的。难为了女生们拿这个眼影啊、假睫毛啊往眼睛上不断的打招呼，范玮琪用她温柔的歌声告诉你，眼睛大小的程度和魅力是不成正比的，只要你勇敢不放弃，小眼睛能够放出巨大的电力。比如说李达康书记。接下来听到范玮琪的小眼睛。 小眼睛有点不理，你努力睁开眼睛，别人却以为你还没睡醒。

为此和平的爱情，相爱是一种奇迹，在自由和亲密总有你。你问过太多次，我爱不爱你？怎样证明相爱是两人事情？我不喜欢你怀疑，怀疑啊是可怕的武器，谋杀了爱情。我在这里，本来是晴朗好天气。 Black heart， 送给你我的心，计划是分开你心啊，为何想结局？心啊，为何想结局？我明白，就在你的怀里，却不一定在你心里，把你下了一句甜语。送给你我的心，计划是分开旅行啊，为何想结局？我明白，就在你的怀里，却不一定在你心里，把你想一整天。 休息一下，不需要那么的密集，沸沸两层都黏在一起，问我爱不爱，这个就是个问题，早就说不需要苛求才能继续，我也真的不希望你离去，我们就试试看各走各的路。这个只是个短短的不见，别搞得那么复杂，你不是一直说要去巴黎吗？ 90年代的中期是张学友事业的巅峰时期，根据当时的国际唱片协会董记出的一个唱片的销量啊，张学友呢仅次于当时的 Michael Jackson， 排名世界第二。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你知不知道？ 你能明白吗？我的爱人，你就是那个让我丢了心的人。你能明白我吗？我就是那个为你迷了心的人。我在期待你拥抱，我在期待你来伴我这一生，就让你知道我知道，让全世界的人都能知道。我在期待你的一个吻，期待你来爱我这一生，就让天知道地知道你对我有多重要。你能明白吗，我的爱人，你就是那个让我伤了心的人。你能明白我吗？我就是那个为你痛了心的人。我在期待你拥抱，我在期待你来伴我这一生，

记，用成熟的目光再一次审视昨天的自己。聆听经典老歌，如同冬天浴血的时节，品着火炉前的那壶陈年老酒，隽永浑厚，余味无穷。勾起你重重的岁月感怀，重塑多彩的生活期待。人间岁月， 你也不给我，可试着放下往事，管它过去有多美。 看场 IMAX 电影， 是我不得了的事，我啰嗦。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爱逛香水的中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漫步在荒野，我想找一棵青山的树，有阳光，有流水，还有微风吹。该如何面对这未知的一切，让自己的思绪沉淀，随着天色的改变，心情的外衣也要多加一件。这些对那些好，我想追我想逃，其实我也害怕，可不可以就这样停下来，我要多一点时间，好让我再想一下。 是品味1033为各位带来的流金岁月，我是梧桐。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到的是华晨宇的作曲，叫做 To Be Free。 歌曲呢，最初的古典双声部主歌的旋律是由钢琴创作完成的，但钢琴和摇滚歌曲具有难以表达躁动情绪的局限性，为了让歌曲更加的燃，华晨宇邀请了好兄弟索利来家中帮忙，根据两个人设想的和声和节奏，一首充满了异域风情的中速摇滚浑然诞生。 数的人都是通过那首《烂大街的天黑》而知道阿杜的，不仅是这首歌，这张专辑呢一直认为被低估了。那么这张专辑从它的词曲的质量，不管还是他的演唱，绝对可以进当年的最佳专辑 Top 10。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首《离别》呢，也是出自这张专辑。 深情吻住了你的嘴，却无能停止你的流泪。这一刻我的心和你一起碎，大雨下疯了的长夜，沉睡的人们毫无知觉。突然看透这个世界，因为要离别，就走过这双线，我陪你抽一夜，直到幸福才底线，等你流尽泪水，天空不停地闪着泪，照不亮我心中黑黑黑黑黑的一切。心往后早已经破灭，我和你要离别，离别。

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到的是南拳妈妈演唱的，由方文山作词，杨瑞代作曲，收录在了南拳妈妈2005年的8月12号发行的专辑二号餐当中，牡丹江是第五首歌。 弯着一弯的桥梁，倒映在这屋檐上，你从那头瞧着看月光下，一轮美满像雪般的老街上，你我走过一个地方，那段斑驳的砖墙，如今到底什么样，到不了的都叫做远方，回不去的名字叫家乡。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

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张瑞为自己的瑞士堂们准备了很多的礼物，首先呢就是主唱的歌曲《恨我爱你》，并说《恨我爱你》是一首唱到心痛的歌，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惊喜。那么这首歌呢，在他的心里面的位置很重，和大家一样都很期待，我们一起来听吧。 抬头看看天晴了没有，雨下过后不知道乌云走没走，过去早成为回忆，恨我还一样爱你，还在梦里偷偷地亲吻你，无法收集有你的空气，编辑你那些快乐疯狂的事，无法记录下来那我恨我爱我的言语，一切太可惜，恨我爱你，恨我无法找回自己，想你来来回回的想念你，恨我爱你，恨我心底都是回忆，好的你坏的你，牵着我的手，骄傲地抬着头，陪我笑我吻我的温柔，一切都在有，恨我爱你，恨我无法找回自己，恨我爱你，恨我让你徘徊不去，恨我在人群之中到处找寻你，恨我爱你，恨我让你完全占据，笑得你 伍思凯的《五月光》，记得当年这张专辑的封面上面还写着30岁前的爱情像太阳，30岁之后的爱情像月亮。这首《五月光》不论词曲都是上乘之作，是伍思凯难得一见的身负文学性和诗歌性的民谣创作。 爱情是一条漫漫寂寞路，恋人的哥哥感到你的孤独的灵魂习惯了独舞，猜不出和谐双人舞步，你想要逃时他开始追逐，他不住意志你开始怕输，用情越刻苦越想在迷途，爱深不轻易赐给幸福，爱情是一座荒芜的花圃，恋人哥哥掩面而哭，

出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珍珠酒味，饮一杯为谁？你为我送别，你为我送别，胭脂香味，能爱不能给？天有多长，地有多远？你是英雄，就注定无泪无悔，就像流落危险是纯诚度眼泪有多么美，只有你知道啊，这心没有你活着可笑啊。 这一心 和郑秀文在情路上兜圈，经历了分手、复合、密婚等等等等传闻，情感纠葛了长达24年之久。在2010年复合之后呢，感情持续升温。2013年求婚成功，最终修成正果。来听到的是郑秀文《缺席》。 这应该是我们第一次分离，此时此刻我还不相信，你的衣服鞋子都还在我家里，我的忠贞你要带到哪里？我已经不能够再去疼爱你，什么事情我可以帮你？回忆又塞不进抽屉或箱子里，没有心里还能去哪里？都是你，没有我你怎么会活你的人心？原谅你，如果原谅是一 事情我可以帮你。每一路赛过荆棘体活成自你，没有想你还能去哪里。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成龙的《妙手空空》，明天我们继续来听歌，拜拜。 走遍那东南西北，走遍八方，才知道原来人生如此荒唐。三十而立，四十依旧彷徨。金钟少年转眼已高老还乡。走遍那东南西北，走遍八方，才知道原来爱情如此荒唐。花好月圆，咋个不爱红颜？爱故事来中换得一世创伤。 人生一场，本来是一场梦，梦做美梦，醒来两小朋友，爱情啊。 山盟海誓，怎经得几回风浪？